九八八三米兰 FM 九三点三，我是陈世安。 怪异，咁花枝嘅故事就发生喺小学啦。中学嘅学校又会有咩嘢怪异事件发生呢？中学的视听室，校园就特别多诡异嘅事情发生嘅。以下呢个可能你都曾经经历过。咁好多中学咧都会有视听室嘅，每一班都会轮流去到视听室上课，或者系放学后进行一啲课外活动。有一日下午上英文课的时候，老师就带住 2A 班的同学到视听室那里看英文影片。阴阴暗暗的视听室，有部分学生就很用心看影片逐笔记。当然有些同学就会偷偷地睡觉啦。有位女同学，她叫做琪琪，无无聊聊的就在书包拿了块镜，想照一下自己的头发有没有乱了咁啦。无意中，块镜照到视听室的角落，有两个被长头发遮住块面的女同学。琪琪觉得奇怪，她转身一望，但是就见不到角落有人。琪琪即时觉得不妥，她慢慢转翻身，再望一望块镜。见到角落树，那两位女同学慢慢拨开头发，因为视听室太暗，她见不到那两位女同学的样子。而那两位女同学同一时间手指住琪琪，吓到琪琪大嗌一声。老师和所有同学都被琪琪吓到，琪琪指住角落，面容扭曲，想出声但又出不了声。老师大声质问琪琪为何突然间大嗌，老师得不到琪琪的回答，只是听到两把恐怖的笑声。所有的人就即时吓到冲出视听室，而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学校，没人再敢踏入视听室半步。那不信鬼怪的校长知道之后呢，就同几位比较大胆的男老师一起入到视听室，但他们什么都没发现。校长很不满地责骂了英文老师，英文老师觉得很委屈，但是又不敢出声。校长就叫大家继续使用视听室，但是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不敢再入视听室。于是几日之后，校长就在早上的周会的时候对着所有的老师和学生说，今日我向大家声明，我们学校是不会闹鬼的。一讲完这句说话，礼堂就突然漆黑一片，学生都吓到大叫，老师和学长们尝试打开礼堂的大门，但竟然开不到。混乱了一两分钟，所有的门才打得开，而且过了几分钟之后，礼堂的灯才恢复正常。大家心里面都觉得是校长讲错嘢，激怒了那两个女同学。校长亦都不敢再出声，只是叫保安暂时锁住视听室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有学生就见到副校长带着一位打扮似导师的人，连同两位外籍的保安员入到视听室和那两位女同学谈判。原来那两位女同学是好朋友，同时都好贪靓，经常一起照镜。而这两位女同学同一时间发生意外离开，不知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竟然会出现在学校的视听室。经过几日的超度，那位导师成功带走了那两位女同学，视听室亦没有再发生任何怪异的事。不过琪琪就病了两个星期，之后都转埋学校。大家记住，照镜的时候专心啲，不要周围望，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是不是会有其他朋友同你用紧同一块镜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叮当。